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都知道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而有价值的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他们的工作除了教书育人之外，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变化，附加在这个职业上的其他工作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今天我们的关注重点就走进高校的辅导员，他们现在的工作量多不多，工作压力大不大，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又有哪些方向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经常和大学的老师打交道，大学的老师也管他叫老师。他去过的大学恐怕在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那本册子上能占据大多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培训师贾杰。贾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大家好。 你有教师证吗？ 我没有教师证。 那为什么所有的大学的老师们在上你的课的时候，在听你的课的时候都管你叫老师呢？你给他们讲什么内容啊？ 因为可能术业有专攻吧。我是专门来做职业生涯规划的，所以呢，一方面是我做过大量的职业生涯规划的个人案例，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在大学里上职业生涯规划课。所以呢，一方面他们可能尊重我，称我为老师，其实更多的是经验的分享。 这些老师们为什么要去听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呢？ 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从2006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就规定大学必须开展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课。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做相关的师资培训。因为无论是辅导员还是专业课老师，他们如果接了学校的这门课程，自己就要去给学生讲授。 我们都知道学生的就业压力是很大的啊。 对。 不管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所在的家庭，都很看重这个事儿。 是的。 那与此对应的是老师们在学生就业这件事情上他们的压力大吗？ 其实压力最大的是他们的辅导员，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在高中和小学理解的班主任。因为辅导员是学校学生工作的第一线直接参与人，而且各个学校对辅导员的工作 KPI 的考核，也就是他的绩效考核，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你带的学生的就业率。 哦，就跟当年高中的升学率 是一样的， 有点像哈。 对。 好，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不是请贾老师来谈职业生涯规划课，而是通过他给这些老师们讲职业生涯的课程，来看看现在高校的老师们他们的压力怎么样，他们的心态怎么样。您所理解的辅导员跟我们现在在小学啊中学阶段所接触到的班主任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样的就是学生只要在学校所有遇到的问题，第一个念头都是想我辅导员是谁。 遇到的所有问题。 是的。 这些问题包括什么？ 比如说正常的来讲的话，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老师我该怎么选课呀？我四六级过不了怎么办啊？我这个实验分总是上不去，甚至包括他们未来的，我是考这个研究生呢，还是去就业呢？甚至 他跟家人的这种职业选择发生冲突。老师，我想要出国，但是我父母希望我读公务员，那我怎么办？这些关于学习和职业的，他们可能会来找辅导员。那第二个呢，学校对辅导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安全稳定教育 啊，心理状况得稳定， 对， 行为得不能出格， 对。然后第三个呢，也是辅导员压力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他们去社会实践的人身安全，还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这种身心疾病，那等等等等。总之在学校，网上有个段子，就是说在学校所有出事儿之后，无论是这个学生还是与他相关的所有人，都会问你的辅导员是谁。 就跟你在外头犯了事儿了，警察会问你爸妈是谁一样， 对，跟监护人是一样的。 可想而知，可能爸妈承受的压力或者说呢处理的这个事务都没有他这么大这么多哈。 是这样的。而且辅导员跟高中和小学的班主任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多大的权威性。 没有多大的权威性，你指的是学生不怕他们还是说不尊重他们？ 学生和家长都不怕他们，反而地位会反过来，就是辅导员很怕学生和家长。 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理解，说你在高中和小学，大家之所以老师有权威性，就是因为有升学率在做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高中和小学的老师都可以跟家长和学生承诺，只要听我的，你就能考上。也就是说，老师会为他这个阶段能够打包票，提供保证。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大学里没有一个老师会跟学生说，只要听我的，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只要听我的，人生一定能成功。其实我们知道说，在高中的话，或者在小学，学生和家长要面对的升学的那些问题，老师都是专家。所以在中国，无论中考还是高考，你只要做到三个字，就一定能成功，跟着走，你就听话就行。但是到大学里不一样了，第一呢，他们的人格也逐渐完善，第二个，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力也增强，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社会越来越开放，那他们的思路也越来越自由。那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老师敢说你只要听我的，一定能成功，因为学生和家长不再把大学的老师知觉为成功的榜样，所以你说的话他们就未必去听了。 那为什么他们反过头来还要求着学生，哈着学生，或者是哄着学生呢？ 因为他自己的工作评价体系决定了，比如你学生的上课的积极性，你这个班的整体的成绩，你们参加学校活动的表现，以及你接下来的就业率、考研率，像国家这两年提倡的创业率，都会来考评辅导员的工作绩效。 换句话说，就是学生今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辅导员说了不算。但是呢，学生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呢，那对于他的考评就会受到影响。 是的，所以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就是24小时开机。甚至有的学校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认为，放寒暑假辅导员好像就没事了，对吧？但是越来越多的学校，由于之前出过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只要你们班有学生寒暑假不回家，你就必须留校值班。 有不回家的吧？ 对，只要你们班有不回家的，你就得留校值班。那这种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比如说，尤其是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或者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孩子他愿意寒暑假依然做一些兼职啊，或者在学校做一些课题。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学校呢，他就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把凡是不回家的都集中在一个公寓，然后辅导员轮流值班管这些孩子。但是有的学校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只要你们班有没回家的，你就得待着。所以很多老师就调侃吧，也是一种无奈，就开玩笑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就是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我相信在你给他们讲完课之后，底下聊天或者是什么咨询环节，应该也有一些辅导员向你们诉苦吧？ 是这样的，就是倾诉了。你比如说某一个老师的话，他要来咨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最近的吧，一个重庆的老师，他来咨询就是他非常头疼的就是女生宿舍的人际关系问题。然后他给我举了例子，他说之前的话他都会问他们发生了什么，结果故事的套路都很相近，就是他比如在办公室忽然某一天有一个女生来找他哭诉，说我们宿舍五个人其他四个人都把我孤立了。然后呢老师可能就一开始就会问嘛，你肯定要调查清楚嘛，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会其实就是用眼泪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结果老师调研之后发现说是他触碰了所有人的底线。就类似的这种事情每年都会有。然后呢就是寝室的关系问题，就会让老师很头疼。因为第一你没有办法像小学或者幼儿园一样去教训他，让他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不要干扰别人。那第二呢，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错去诉说别人。那还有一种呢，老师们都很关注他的成长，说如果关系不良我就给你换一个宿舍，关系不良再给你换一个宿舍。其实你最终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障碍并没有解决。 所以老师首先考虑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是。 但如果要说治本的话，对于他的考验就很大。 对啊，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北京体育大学的辅导员，他当然也教专业课，他原来是运动员，他就谈到了这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他是一位男老师，也有女学生经常去他那哭鼻子，就是说跟同学闹矛盾了。那么他的处理方式呢，就是要花大量的时间 是 去陪那个同学，去听他倾诉， 是， 然后再了解情况，然后呢再从中做调解也好，做开导也好等等。 对， 那么这只是一个宿舍的问题，还不包括其他的哈。 对呀，那还有的比如说他自己每天旷课不去上学，然后不去做实验，不去听课，然后考试还作弊，作弊之后吧还在教室无理取闹，跟监考的老师发生冲突。那这个时候呢，监考老师一般处理不了，要么直接把你提交上级部门，比如教务处或者学生工作处，要么监考老师就直接第一时间问责辅导员，这都是谁的学生，你们班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 啊？ 然后辅导员就觉得很委屈，对吧，说这个你看考试纪律考前我们也都强调了，对吧，然后况且你是个大学生，你上了这么多年学了，你应该知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啊，对吧，错了你就应该有一个认错的态度嘛。然后呢还跟老师这样无理取闹，然后接下来问题还在后面。如果这个孩子说服教育之后说啊，老师我错了，我去跟那个老师道歉，那这还算是正常孩子。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不承认我错，凭什么那么多人的都作弊然后你就抓我。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马上给他家长打电话，家长要么过来要么在电话里再把辅导员劈头盖脸说一顿。 不是，这事儿家长怎么能说辅导员呢？ 大多数现在这类的家长都会说，我孩子本来很优秀啊，为什么到你们学校就变成这样呢？他即使错了你们不能好好跟他说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奇葩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奇葩的家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辅导员第一他不敢说这个孩子怕有应激行为，第二监考老师已经给了他一肚子气了，对吧，这个孩子再给他一肚子气，家长再打电话把他骂一顿，然后如果这事儿闹大了，他的领导不分青红皂白再过来说他一顿，你是怎么做工作的，为什么别人没出这样的事儿？ 这个辅导员、 他的压力是多重的， 这个活儿太难做了。挣的钱怎么样，能够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吗？如果说压力跟他的收入匹配的话，那有的人就说了、我扛了，是吧。他们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我也有很多大学同学现在就在学校做辅导员。 嗯， 因为在中国的话收入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安全的人他也一般不会跟你说的，对吧。然后我曾经就问过他，我说那既然这么难受，对吧，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待着呢，你可以换个工作呀。他说如果用我的工资年薪除以九个月我还能平衡。 他有那个假期 三个月的寒暑假嘛。他说但是如果除以十二个月我就觉得连底线都没了。 但是你除以九个月你生活可得十二个月呀、 是啊， 你三个月不能不吃不喝不过日子呀。 所以这就是人要有一个心理平衡嘛。 啊， 你比如说他寒暑假就可以去旅游啊， 旅游也得花钱 啊，对啊，可以去做兼职啊，就是平衡自己内心的压力。 嗯，通过你刚才的这个比喻，实际上他们挣的也不是很多。 嗯，只能在社会算中等收入吧， 只能够通过刚才你所说的那种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安慰一下， 来让内心获得一点平衡。 嗯， 比如说大多数的辅导员就会说，哎呀，做的这个工作因为每天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能保持一个年轻的心。 嗯，刚才我们说这个跟班主任的差别哈， 嗯， 班主任一般呢是一个人管一个班， 对， 现在的辅导员他是一个人管一个班吗？ 嗯，不是这样的。嗯，有的学校辅导员是200到400，这是一个常态。 这200人、400人是怎么组成的呢？ 大部分是一个年级或者一个学院。还有的学校呢，它是比如说广州啊，或者说是山东啊，有些学校就是一个学院4个年级或者5个年级，只有2到3个专职辅导员。 嗯， 他要管好几千人。 嗯， 然后呢，辅导员就会雇用大量的学生助理来帮他做很多学生事务工作，其实这个也是给学生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当然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事情太多， 所以可想而知，就是暗起葫芦 浮起瓢， 浮起瓢是吧？生活问题解决了，可能学习问题又出来了， 对， 学习问题解决了，人际关系的问题又出来了， 对 啊，这还不包括找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或者说在外面出现的问题。 所以今年你会发现学校的安全教育由原来的2个主题变成了4个主题。 嗯，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的入学安全教育只有2个主题，一个是人身安全，就是防火防盗防被骗，大学的人身安全问题，因为大多数孩子从家里到大学他是第一次开始集体生活独立生活，所以之前我们的安全教育主要就是人身安全。第二个话题是心理安全，也就是说要有心理健康的意识，然后呢要及时的发现，科学治疗，这是两个，这已经讲了好多年了。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好多大学在原有的这个人身安全和心理安全的基础上，辅导员又要增设2个安全的话题。一个是信贷安全，就是现在的校园贷和裸贷事件。 哦，信贷就是跟金融有关的这个。 是的，所以你看去年有好多这个学生，就是各个地区都有吧，就是在网上裸贷嘛，大学生校园贷，然后那个其实是高利贷，比如说借了8000块钱，不到1-2个月就滚成了10几万，利滚利，那很多学生因为这个家破人亡。所以辅导员今年的入学安全教育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叫信贷安全，让他们合理消费，拒绝虚荣心，不要透支青春。 嗯， 那还有第四个，从去年开始，因为在不同的高教园区发现了艾滋病的爆发趋势， 嗯， 所以今年大多数的学校又请校医院或者相关的卫生工作人员开始给学生讲两性安全。 为了祖国的未来，这些辅导员们操碎了心啊！ 对对，有的辅导员就跟我说，哎，以前上学的时候觉得辅导员工作还挺轻松的，所以当时选择留校的时候还觉得很幸运。 对，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的辅导员。 嗯， 但是我们那会儿不流行叫辅导员， 对， 都叫班主任。 是 啊，他就一个人带2个班，也就这样了，我觉得也算多的了。 对， 倒也处理过像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考试学习的问题， 人际关系 的问题， 嗯，心理危机的 啊，对，嗯，也有跟同学们晚上去谈过心， 嗯， 但是并没有觉得 有这么复杂 这么大啊， 对， 事务性有这么多， 是 要照顾这样了，我觉得也算多的了。 对， 倒也处理过像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考试学习的问题， 人际关系 的问题， 嗯，心理危机的 啊，对，嗯，也有跟同学们晚上去谈过心， 嗯， 但是并没有觉得 有这么复杂 这么大哈，啊， 对， 事务性有这么多， 是 要照顾的学生有这么庞大， 嗯， 没有， 嗯， 那是怎么一步一步就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了呢？ 嗯，首先一个呢，就是现在孩子的心智成熟比10年前的大学生要晚很多，虽然他们的身体发育可能到了这个青春，因为大学我们说他就已经到青春期尾期了，开始进入成人前期了，因为18周岁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 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独生子女都会这样，大多数的独生子女家庭呢，他们从小获得的关注太多，我们经常说现在的孩子不是缺乏安全感，是安全感过剩，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有恃无恐。第一，他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或者说即使知道规则是什么，也会觉得规则可以为我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小缺乏同伴关系，因为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在同伴关系中解决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比如说80后的这些人，或者70后的这些人，他的很多知识都是在同伴中获得的，比如说如何去给人与人交往啊，如何去察言观色呀，如何去获得同伴的帮助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因为大家放学，我不知道你，反正我们就是在胡同里啊，大院里啊，几十个孩子在一块玩的。 对， 这样你从小就有很丰富的同伴关系，这个其实在6到12岁对人的心理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你就学会了社会适应能力，你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欺负的，哪些人是要躲开的，对吧？哪些人需要去讨好，对吧？哪些人你需要绕着走，这就是很强大的一个环境适应的能力。但是现在的孩子没有，他基本上这个阶段都是空白的。那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教育的一个现状。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们是不敢不写作业的。 这是硬性指标。 假如我们作业没有写完， 心里 到学校怎么样？要么会被批一顿，对吧？要么老师会把你打一顿。但这个时候如果不幸到家里被家长知道了呢？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没写作业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到家里被家长知道了呢？ 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的同学经历过，那就是轻则一顿说， 再说 重则一顿揍， 对，这样就长记性了，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家长说，你们老师什么都不管。我经常反过来问他说，老师敢管吗？别说打你们孩子了，就是当众批评了，你们第二天都可能把这个老师办公室给围攻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下，我们说在1到3岁没有建立规则秩序，到6到12岁又错过了勤奋感和同伴关系的培养关键期，这是儿童发展心理学里面的两个重要观点关键的阶段，1到3岁建立规则感，6到12岁勤奋感和同伴关系，这两个关键点都错过了，然后送到大学去，你让他独立生活，你想想，第一，他要挑战所有的规则，他要追求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第二，他的同伴关系很弱，那所以他本身面临的这些问题交给谁处理啊？辅导员。 所以说辅导员是来收拾这个摊子的人， 对，就是 并不是制造问题的人， 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其实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给他们落下很多课，他们到大学里要一并把它补上。 当然了，辅导员负责的时间只有4年啊， 对 啊，这个班只上4年， 是。 那么接下来呢，就由社会大学去教育这些孩子， 是的。 那有可能教育好了，有一些改变矫正，但也有可能 沉沦， 他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对啊，就像很简单，比方说，辅导员要求说，我们下周一全校升国旗，早上7:10到操场集合。有的学生就问，为什么要升国旗？一个大学生要问老师为什么要升国旗，他分不清通知和商量的区别。那这个时候甚至家长还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要升国旗？那这个时候辅导员呢，可能就会，如果他上过职业生涯规划，他就从更远的角度来引导家长。他说，那如果孩子将来上班了，单位要求8点刷卡，你会给单位人力资源打电话说，为什么别的单位是8点半，你们是8点刷卡，对吧？很多时候这就是规则，你就是要遵守啊。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看来啊，这个现状还是很严峻的啊。 是的。 但是在这中间当中呢，也有一些技巧方法，当然也包括背后的理论可以去学习。 对。 说所以辅导员还是有必要上很多的课的啊。不仅给学生上课，也得接受很多的培训，这就不能不谈到你的工作。 他们跟学生一起成长嘛，就这么多年学生问题的不断出现，那他们要学的理论和这些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 辅导员的年龄 大概是多少岁到多少岁，在这个阶段做辅导员， 大概就是25岁到35岁。 好，其实也是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年龄， 是 他们也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逐渐的历练自己啊，提升自己。 嗯，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听听姜老师啊谈更多辅导员的案例，他们是怎么成长的， 嗯， 他们是如何在和学生的这个斗智斗勇，当然也是又像兄弟姐妹啊，又像老师领导，在这样的一种多重角色当中啊， 嗯， 实现关系的和谐的。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不仅歌词接地气，而且符合学生的日常，在网上非常的火。在歌词当中有几句是这么唱的，进图书馆刷二维码还不能穿得太随便，不要占座，保持肃静，别把零食带到里面，学习要有时间观念，注意还书期限。如果这样的提醒和要求是辅导员一本正经的说出来，相信同学们的接受态度会有点不同，但如果用 rap 的方式说唱出来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作何感想呢？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辅导员和他的学生们共同用 rap 的形式演绎的《新生入学须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有人告诉我说我的高考学校第一，有人说他家不富裕，学费刚刚凑齐，无论是家人送你还是自己提着行李，都可以在航电开创你自己的天地。 当你来到航电大门，准备存在会打烂你的心，除非是每个菜鸟都能瞬间成为大神，为了你的家人千万不要辜负他们，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你得重新开始发奋。 去图书馆刷二维码还不能穿得太随便，不要站座，保持肃静，别把零食带到里面，学习要有时间观念，注意还书期限，下面让学长带你见见世面。 行业的潮出新，逻辑不琳琅满目，对你的帮助值得反复欣赏感悟，学习不仅是学富，还要学会人情世故，如果想谈恋爱的遵循制度，找个合适的去处。 寂寞图书馆约的晚就没有座位，叫着同学复习，行业随处可以喝咖啡，谁说我们工科院校就没有浪漫的氛围，未来丰富的大学生活需要慢慢体会。 工程单的随处可见，逛校园特别方便，你阳光藏好你别期待，乖乖自己锻炼，你可以跟我来球场斗牛，把你实力展现，每次运动体验都是挑战一遍你的身体极限。 各位学弟学妹，在校园运动时要注意安全，如果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校园110。 行业有嘻哈是因为行业有 UK， 你想学街舞那就快去报名 set break， 想搞科研就挑战杯就加入管理学会，你现在看的是鲜果电影做的 MV， 灯光摄影还有机位。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 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大学辅导员的工作。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培训师贾杰，贾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自我提升的很快、迅速上道的这些辅导员呢？ 当然应该是大多数。首先呢，他选择这份工作，第一，他是热爱这些学生的；第二呢，他们都是有责任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观里边，选择 热爱，所以选择。 对，所以你看，每次我去一个学校上课的话，基本上能够收到通知的辅导员都会来。 嗯， 甚至你比如说全国我去的最多的，比如说西南民族大学啊、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些学校，还有咱们华南的一些学校、广东的一些学校。那这些学校比如说他每一次培训的是辅导员和专业课老师，比如说一共是50个名额，那我们一般会增设一些旁听席，基本上三天坚持旁听的都是辅导员、 哦、 而且有的老师每次都来，而且还会积极的跟我提问啊、互动啊，寻找解决的方法。 这是一种主动学习，证明背后是有驱动力的。 对，就是他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这些学生。 学习是他们成长的一种路径、啊、 对。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去勇于实践。因为我们有全国的辅导员交流群，三个群大概有5000多辅导员，就是我们这10年来所有的客户群，那几乎每天在这个群里都会有老师提问。然后因为第一个呢，他这么多人在一起，他有归属感。比如说这个老师提了问，虽然那个老师没有给他更好的建议和方法，但只要很多老师说啊，对对对，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他其实似乎就能够感受到被理解。然后大家群策群力去探索就更容易一些。这是我们称为朋辈间的互相学习。 这种情况是不是得益于现在这种社交媒体的发达？ 对，比如说学校要搞什么迎新晚会，那每年都要求有创新的点，那这些任务都是辅导员来干的。那现在呢，大家在群里就可以交流， 你们学校的给我们用， 对对对对对，我 们 借鉴一下，对吧？还有我们要学校搞各种大赛，什么演讲大赛啊、辩论赛啊、职业规划大赛啊、什么就业技能大赛啊，这些都是辅导员来搞。那大家就可以互相支持，这样就可以都是辅导员来干的。那现在呢，大家在群里就可以交流， 你们学校的给我们用， 对对对对对，我 们 借鉴一下，对吧？还有我们要学校搞各种大赛，什么演讲大赛啊、辩论赛啊、职业规划大赛啊、什么就业技能大赛啊，这些都是辅导员来搞。那大家就可以互相支持，这样就可以在优中再选更优的方案。所以这就是借助我们当下这种非常便捷的沟通途径。 就是有一个同行的交流和支持系统。 那其实还有一个他们彼此之间的心理上的支撑。我们经常说，当我们知道压力不是我们独有的时候，我们就平衡了。那压力可以减少一半。 回到他们每天处理最多的这种学生事务上来说，怎么在跟学生的这种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当中来提升自己？ 你看现在辅导员几乎我认识的有一半的人都拿到了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考试资格证。那虽然这个证书可能离我们说的专业的从事心理咨询很远，但是大多数拿到这个证书的老师都会表示说，我至少接受过了专业的这种学习和训练，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学生做那种严格的心理治疗和辅导，但是至少第一个， 我能够及时的判断出他是一般心理问题呢，严重心理问题，还是已经到了心理障碍的地步。嗯，我们经常说，无论身心疾病，早发现早治疗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有的学校呢会给辅导员说你公费去学习，我们给你报销，而有的呢辅导员就完全是他自费去学的，而且他能够拿到这个证书，他也觉得自己能够被一些专业所承认。那第二个呢，还有前几年全国很多学校都在让辅导员学习的职业指导师或者全球职业规划师等等这些专业的认证课程，那这些也是系统的学习，让老师们有一些，诶，我除了凭经验或者凭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的话，我还能够接触到一些专业的训练和认证。那还有了就是，其实最爱学习的就是辅导员了，他们会买很多的书，然后呢会下载很多的文献去看。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学校其实辅导员要评职称的话，他就是要做跟学生工作相关方面的科研。所以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内心的需要，另一方面外界给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系统，也让他不得不不断的去进步。 辅导员可能是学各种专业的， 嗯， 因为成绩比较优秀啊，留校了啊， 对对对， 但是跟学生在一起工作啊，他要有很多复合的知识， 是， 比如说教育学啊， 对对对， 刚才你说的心理学， 心理学， 包括这个职业生涯跟就业有关的一些知识啊。此外呢，可能还会要有很多的社会经验， 对对对， 刚才你说的什么防止信贷， 对对对， 骗局啊等等。啊，还有很多这种法治的这样的知识在里面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要求远远高于某个教授上一堂专业课，那个是在一个领域扎得很深，是吧？ 对对对， 他们呢是在很多面上都要覆盖到，事情多，责任大。我想能够让他们坚持下去的，这中间除了责任感、热爱之外，也应该有成就感。有没有辅导员跟你们说，哎，这个领域我现在做得很好了，我越来越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了，或者说我调解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纠纷，我觉得自己处理的还不错。他们会不会跟你们报喜？ 会的。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刚才提到了他们的责任和爱心，因为越来越多的辅导员就会也逐渐的能理解家长的这些心情。他说也许我带了几千人，这个孩子可能对我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对于每一个家庭这就是百分之百。所以他们就会认为可能我只是在这节课上给了这个孩子一点点思考，或者说只是在下课这个孩子找我，我给了他一点忠告，或者说在他的生活上或者人生面临迷茫的时候，我给了他一点点指导，但是对这个孩子的未来乃至对他背后这个家庭的未来，那一定是功在千秋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成就感，你就会发现辅导员特别开心的就是学生毕业多年之后依然能记得他，依然能记得当年他跟他说的一句话，依然能认为他现在的成就来自于老师当时对他的点拨或者说是指导。我觉得教师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支撑 动力来源之一，是他曾经的付出， 对， 在现在收到了一些正向的反馈。 对，这个呢就是很多老师就跟我说，说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工作特别有价值的时候。 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个孩子气得快晕了， 对， 但是呢却因为几年前教过的一个孩子给他的一个祝福，开心的不得了，这样的话就抵消了好多的负能量，是吧？ 是，就是要往前看嘛，说这些孩子他总有长大的一天， 那也不能等他们事后成熟。 这就是我们每次学习之后，类似这样的职业的学习呢，就会给他们很多的工具。其实我更多的就会把一些工具在我的咨询中遇到的这些，比如说常见的问题，比如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老师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大学应该怎么读，对吧？还有的学生来了就说，哎，我这个专业我不感兴趣，但是我又没法回去重考，学校又不让换专业，我大学四年应该怎么过，对吧？等等这些非常典型的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些工具和理论一步一步给他之后，老师就会发现，哎，以前我毫无头绪，或者以前我要跟学生谈好几次，每次要谈好几个小时，哎，现在我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很简单的决策类的问题，对吧？老师，我是考研呢，找工作，还是考公务员呢？那我们就会教给他，比如说先来评估一下是什么阻碍了这个孩子决策。第一，他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决策权啊？ 如果连决策权都没有，那就听话就行了。但如果有决策权，那你就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那第二个，最晚到什么时候你必须决策了，对吧？第三个呢，我们来澄清目标，对吧？无论考研、考公务员还是找工作，我们以前可能会跟他们比较，哎呀，这些选项都有哪些好处，都有哪些不好处，其实没有意义。我们现在快捷的方法就是，你来帮助学生探索，无论考研、找工作还是考公务员，十年之后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知道了目标，你再来比较这几条选择，就有选项了。 好。这就会让他们的效率提高， 效率提高，他自身就有成就感了。他说：“哎，现在半个小时不到，然后就解决了，而且学生还很开心。 嗯， 而且在这种开心过程中，他也觉得，哎，我的工作也不是说纯粹的就是行政事务工作，我也是很有专业技术的。 刚才你所说的这两个啊， 嗯， 一个是眼巴前儿解决问题所带来的这种 价值感， 价值感， 嗯， 以及若干年之后 反馈回来的精神收获， 支撑他们是吧？ 对。” 那他们就没有离职的吗？或者是转型的吗？ 非常少。因为这几年我接触的就这么多学校里边只有两个离职的，就是从高校原来是辅导员或者是职能部门的人员跳出来然后做培训师的或者是创业的， 嗯， 剩下的大多数都在坚持，因为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可以晋升。嗯，比如说有一条路就是直接走行政路线了，就是由辅导员逐渐的升为副书记， 嗯， 然后由副书记升为书记，然后到学校的比如说团口啊或者说是别的部门逐渐的往上升，他们称之为走行政路线。 嗯 嗯，就是逐渐的成科长啊，然后这个叫什么副处啊，到处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后一直到这个越高的领导部门去。而且学校的要求就是你要做行政岗的管理必须熟悉基层的学生工作。 嗯， 因为学生工作是学校的重中之重。嗯，那第二种呢就是他们可以转成专业课老师，这个呢一般就是学校有这种二加二或者三加二的政策，就是说哎，本科就像你刚才说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本科毕业之后先留校做两年或者三年的辅导员，然后两到三年之后直接保送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你可以转成专业课老师，就是获得一定的学历之后。所以这一般就是他们的两条选择，一条呢就是走行政路线，另一条就是走专业路线。那专业路线还有的就是哎，有的人当了几年辅导员之后他再去读博士，或者说是再去读这个别的方面的，比如说读思政专业的或者心理专业或者教育学专业的方面的这些学历，然后读完之后他回到学校继续转成专业课老师也都可以。 嗯，那从现实你所接触的情况来看的话， 嗯， 他们走行政路线的多还是走专业路线的多呢？ 嗯，可以说一半一半吧。 嗯 嗯，主要还是如果他真的很热爱学生工作，而且呢他希望在这方面能够不断的发挥自己的能力，不断的实践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就会去走行政路线。 嗯， 一般走专业路线的老师也分为两种，一种他会继续回到他原来的专业。嗯，比如说在山东有个老师，他之前是学化学的，但是他现在呢管的是比如说物理学院的，但是他未来呢又会回到他的化学专业去读博士， 嗯， 然后再返回来当化学专业的老师。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做了几年辅导员之后，哎，他觉得哎，我可以读个思政专业的博士啊，或者说我可以读个心理专业的博士。我接触的很多就是他要去读心理专业的博士， 有实践了，他想再补充一下理论。 对他觉得哎，这个专业还挺有意思的。还有的就是转回去读教育学啊什么之类的。 嗯，这就是他们职业发展的几个不同的路径啊。 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辅导员他们带这么多的学生也是最近这些年才出现了一个现象。 嗯， 那么可能也要再等待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 才能够回头去检验他们现在的选择对于他们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哈。 对，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辅导员哈，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辅导员和别的老师之间，或者说在他们这个系统内部他有哪些考验， 压力和哪些关系？ 首先呢，一个就是他们要经常面对的是专业课老师。专业课老师上课学生的纪律不好，或者说是这门课学生的出勤率不好，对吧？那他们都会去找辅导员老师，说为什么你们班孩子会这样？ 那这个地位有一个隐性的 对，有一个隐性的不平等。其实呢，后来我们也跟专业课老师开玩笑说，那为什么别的老师的课学生都蛮爱听，你的课学生都不爱了，你也应该自己反思啊，对吧？辅导员说，我可以做到的就是让他们都来，但是能不能留下是你的事儿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说，你让他换个角度来思考，对吧？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对吧？大家为什么不爱听，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从年龄的角度来说，专业课老师是不是要大点？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专业课老师都是要博士毕业。 那就是说年龄上可能比他长一点， 对 学历上比他们 高 一 点。对， 我们知道高校有时候是挺在意这个学历和那个职称 的，因为他毕竟是科研部门嘛。 对，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气势上就矮了半个个头？ 我觉得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辅导员毕竟见多识广 啊， 对吧？我有时候问辅导员，我说你被专业课老师这样一通说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他说，你就当他是一个学生不就行了。他说类似这样不讲理的人多了呀，对吧？我天天生气也生不过来啊。他说所以有时候他们估计也不顺心吧，毕竟自己备了课，底下没几个人认真听，他们也生气，生气就生气吧，我们还少被别人抱怨了吗？就是已经就是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的这种。所以我就看见很多辅导员有时候就去求学生说，你知道吗，你们不去上课，你们老师就会这样来呵斥我，对吧？咱们平时都是称兄道弟的，或者我们平时都是这么苦口婆心的，对吧？你还是去吧，对吧？要不然老师也会很惨。 辅导员也是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哈，练就了一个好的心态。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他们上级的压力。 直接有考核的压力。 对。因为比如我们经常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的就业率啊，然后学生对你工作的评价呀、还有学校但凡出现了什么安全稳定事件呀、那都会第一时间问责辅导员。然后学生对你工作的评价呀、还有学校但凡出现了什么安全稳定事件呀、那都会第一时间问责辅导员。所以我们经常有个段子说，为什么上课人少了，你辅导员是谁？对吧？感冒了到校医室也是问，你辅导员是谁？出现心理问题到心理咨询中心也是，你辅导员是谁？他知道吗？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难道学校只需要有辅导员这个职位吗？ 辅导员可以当校长了，是吧？比如说我没完成任务啊，我这活儿是确实做得不漂亮，我说呢，同学确实出事儿了，他怎么来应对上面的这种？ 就是把压力都给自己呗。其实很多事情他们是没有区分清楚，有些是重在参与的，有些是你要尽心尽力完美的。就是我很多时候在做时间任务管理方面的讲座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区分哪些是你其实是在满足自己内心那个完美的期待，哪些其实是客观上并没有要求你那么高。 比如说呢， 学校的很多活动，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考核的就是你有没有做。但是有的老师就是我一定要做到全年级第一，或者全校第一，那这个时候其实无形中你给自己的压力就很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要消极怠工啊什么这些的，但是当多重任务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区分轻重缓急啊。 这个就跟我们职场有的时候遇到 所有的工作中都是这样， 你要有一个优先级，是吧？ 对，你要把所有事都做到百分之百，那你就是挑战这个人类的极限了，对吧？毕竟能量是守恒的，你的能量精力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跟贾杰聊了这么多跟辅导员有关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辅导员在听我们的节目。 估计他们都没有时间听。 对，辅导员他们的业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反正在刚才你的叙述当中，我们能感觉到就是24小时手机开机，对， 对 吧？ 必须24小时待命。 学生他的这个问题也不分是什么早晚中午，但是辅导员他有他的家庭啊，他可能还要谈恋爱呢，他还要花前月下呢，他还要带孩子呢，他还要送孩子呢，等等。我们怎么感觉辅导员像解放军叔叔一样的，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得留个另一半去处理家里的事儿哈。 对。 你接触到的辅导员的家庭是什么情况呢？ 大多数的就是辅导员都会说，他们自从当了辅导员，就得给家人唱感恩的心。所以说，一人选择当辅导员，全家都要有这种义务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另外呢，就是有时候跟学生处关系啊，也不能只是讲道理， 是 花时间，还得花钱。 嗯。我了解的是一些他管理学生团体的，他可能经常要跟学生拉拢拉拢关系啊， 嗯， 或者说是其实更多的是安抚一下学生啊， 嗯，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经常要举办一些活动的， 嗯， 还要设置一些奖品， 嗯， 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他不像我们那会儿一样，给一支钢笔啊，或者给个笔记本啊，就觉得哎很好了，被鼓励了，对吧？现在他们都要买一些学生喜欢的一些小礼物啊， 嗯， 但是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那可能报销啊什么就不够了。很多辅导员就说，他们很多时候弄这个开这种竞赛，都得自己花钱去买奖品，或者他们出去开会啊，参加一些调研活动呀、啊，别人送的一些礼品，他们都不拆，都留着， 哦、 就是说，哎，我这个。这学期还有两次活动，这个活动大概要评10到15个得奖的人、 嗯、 我得把这些奖品发给他们。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我们关注每一个在职场里打拼的劳动者啊，老师其实也是劳动者啊。 对。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收获成正比，不管这种收获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能够感觉到辅导员的工作确实啊，压力山大，但是呢，也伴随着啊，教书育人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成就感。所以说，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情绪，这个可能是辅导员需要长期去学习和适应的一个工作。 是的， 对。最后，我们祝福你们，一定要送一首感恩的心吗？辅导员们最喜欢听什么歌啊？ 我觉得他们还是跟着学生走。 嗯， 就是比如学生最近在听什么，他为了跟学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嘛。 嗯， 好，那我们就把这首李荣浩的《不将就》送给辅导员们。 其实你们是啊，亦师亦友，亦兄长，亦父母。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贾杰今天的光临，谢谢。 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北广固，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者，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